随这样的流行爵士，我们的 Smooth Jazz 来开始节奏驾到。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刚刚我们耳边的音乐来自于 David Benoit, 他的风格偏于流行的一种现代爵士乐，那他呢主要演奏一些相对轻快的优美的一些背景音乐，评论家 Alex 称之为呢有节拍的 New Age, 而 Benoit 已经创作了有很多张的杰出的爵士音乐作品，而今天我们就会用音乐带着朋友们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 Smooth Jazz 的风情所在，欢迎各位。一首歌叫做 Wait Till You See Him, 等到你至少看到他了以后，你会发现他真的可能也在看着你吧。而这样的一种双目对视的感觉，就是来自于 Ella 带给我们的一部作品。那今天我们听到这样的一种 Smooth Jazz 的风格的音乐，就是来自于我们今天正在为您放送的节目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想查询我们的歌曲列表，你可以来马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然后回复歌单了解详情。继续来关注好音乐，继续来关注来自萨克斯手 Eric Marinso 带给我们的歌曲 Easy Street。 1959年12月生于加州，是当今乐坛当中很少见的全面性的萨克斯风名家，原本呢只在一些 Jazz Club 中出现，但现在被 Fusion 先驱 Chick

醉不醉人，只有听过之后才会知道哟。正在为您放送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刚刚的音乐来自于1951年出生在美国的俄亥俄州的一位非常著名的爵士吉他的三巨头之一的 John Scofield 带给我们的Tool。 那像呢这样的一首音乐当然给我们的是一种带有节奏感很强的爵士吉他，而其实呢另外两位也是我们可能在爵士乐当中非常熟悉的 Pat Metheny 和另外一位 Bill Frisell。 那可以说 John Scofield 他的吉他节奏感很强，以爵士乐而言的话呢，节奏其实是一个重要的要素，甚至呢重于旋律本身。那任何的爵士音乐的乐手假如果能够配合和得当的话，那么他们几乎可以演奏一切他们想要去表达的音乐概念。那下面的时间继续来关注来自于 Loud Jazz Band 带给我们的 Forever to You。 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rising, my body gets weak. It isn't long before I'm burning and losing my mind. I feel my body start to tremble, going in and out of time. It's just the way I feel.Baby, make a perfect couple, sugar, woman, man, and wife. Yeah, never gonna lose the way I feel today. Gonna hold on to you, love and go forever and a day. That's the way I feel. That's just 上一首歌叫做 Way I Feel， 来自于 Mark Ledford， 他呢出生在1960年，是美国的一位小号手，也是一位吉他手，当然更是一位歌手。那从1978年呢到1982年间，他就读于伯克利音乐学院。在1998年他发行了第一张的个人专辑，叫做 Miles to Go， 这也是对 Miles Davis 的致敬。而下面我们来听听看来自于 Miles Davis 这样的一位非常著名的小号手爵士音乐家他的一段音乐作品 Human Nature。 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aise the Ma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 Miles Davis， 他呢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音乐人之一了，素有黑暗王子之称。他的父亲呢其实是一位牙医，而母亲和姐妹都是音乐家，也算是一个音乐世家了。在9岁时候开始接触小号演奏，在13岁时候呢，哎，在生日那一天Miles Davis 拿到了生平第一只的小喇叭生日礼物。他的父亲也绝对想不到，这样的一只喇叭竟然开启了他的音乐旅程，并且他成为了爵士音乐发展当中的一位重要人物。而下面的时间继续来关注好音乐 Smooth Jazz 这样的音乐单元，你还喜欢吗？想要查询我们的歌单，您可以来现在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关键字歌单了解歌曲列表查询方式。 Norman Brown Just a Challenge。当今乐坛颇受欢迎的一位爵士乐吉他演奏者叫做 Norman Brown， 他的演奏呢很简单很利落，并且配以少量的这个弦乐伴奏呢，在作品当中会有一种能够让各种各样的音乐元素完美融合的一种可能性。那当然了， Norman 他的演奏风格呢与这个 Wes Monto Grammy 和 George Benson 十分神似。当然下的时间我们也会继续听到另外两首曲目，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两种不同的音乐风格的爵士音乐啊。当然同属于这个 Smooth Jazz， 不知道朋友们是否能够喜欢能够去接受呢？来先听这首来自于 Stephen Bastrop 带给我们的 Save ItFor the Raining Day， 以及来自于松庆驹子带给我们的 Nighthawk's Dream， 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Well, she's kind of pretty, drives a big car too.When I hold her in my arms, never know what to do. She's got everything she needs. What does she need me for? I'm just a crazy fool, coming back for more. And I know she's no good. Can't leave her, but I know I should. Everybody says,Watch out, boy. She'll break your heart like it was a toy. You better save it for a rainy day. You better save it for a rainy day.Touches me, makes me feel so good. My heart's in her hands. This is sure a mess. There's no way I say no. But she says yes, yes, yes. Take me, shake me, tell me this ain't a dream. Everybody says, watch out.Break your heart like it was a toy. You better save it. Save it for the rainy day， 正在为您放送我们的节奏驾到。我们今天呢 Smooth Jazz 这样的一个单元，我不知道朋友们能否听得够舒爽， 够愉悦。在这样的时间去伴随您的休息的一段时间，我觉得特别的合适。当然如果你实在是不愿意休息的话，也可以让自己的心情被音乐所沉浸所打动，来听这样的一首连续两年获得了当代 Smooth Jazz Award 轻爵士最佳女歌手奖的松庆菊子，她的作品 Night Who's Dream， 东西合璧的演出曲风，希望你依然能够喜欢，也关注我们稍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我们一会儿见了。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Ma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我是主持人 Mr. 长长小航，各位周末愉快。耳边的音乐就是我们的电子音乐舞曲的混音单元了。混音 DJ 呢是来自于乌克兰的一位 DJ 制作人，叫做 Frank Breeze， 出生于1995年的11月28号。那像这样的一位 DJ 制作人能够给到我们一种什么样的听感，我觉得还是用语言所无法描述，还是用耳朵来告诉你自己好了。想了解我们的音乐内容包括歌曲列表，你可以来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了解详情。继续听下去，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开大一下音量哦。 Listening to Rhythm Mix 节奏驾到。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放送的音乐呢，就是来自于 DJ 兼制作人 Frank Breeze 带给我们的作品。那像这样一段电音作品的话，可以能够激发出很多朋友们对于 Trance 音乐的一种热爱吧。如果你想要了解我们更多关于这样的电子音乐舞曲的相关内容，包括 DJ 们他们的一些详情的话呢，你也可以通过公众号进行相关的查询。那么马上要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回复 DJ 了解我们的这些个金牌 DJ 们他们的相关的信息是什么样子的。但如果呢想要了解到更多的歌单，您可以来通过回复歌单两个字啊，获得我们的歌曲列表。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听到很多来自于 Frank Breeze 他们的作品，包括 You For You, Sign Up Time, 还有像是 Wahoo, 以及他上市一首歌叫做 Better Day, 而稍后啊，我们还会听到 Confession, Stronger, Desert Rain, 还有 I'll Be There, 等等的好音乐，都是来自于电子音乐舞曲的制作人 Frank Breeze 带给我们的作品和混音 Remix Edition。当然了，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去放送的这样的一个作品的大的名称叫做 A Year with Samda 2017。在2018年的岁末年初的时候，听听看这样的音乐也是不错的一种选择。所以呢，用一种过往代表自己对于未来的一种期待，从 Trance 音乐也将会进行一些转变。我们听到了 uplifting 的声音，我们听到了 progressive 的一种声音和质感，继续听下去。这里是正在为您放送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

耳边的音乐叫做 Stronger， 能够让我们更加强大起来。这样的音乐来自于乌克兰的一位 DJ 制作人，叫做 Frank Reed， 出生于1995年的11月28号。正在为您放送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我是主持人 Mr. 常，常小航，欢迎各位。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周六周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4点为您直播，夜里的凌晨2点到4点钟为您重播，也希望您持续关注我们更多的音乐内容，从迟放到流行到电子音乐，无处不在，音乐沉浸。我是 Mr. 常，常小航，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咯，继续用电子音乐开启一下自己的思想中的能量。 Never wanna leave this place, never gonna fade away. Even when the tide has turned against me, I walked into a lonely room, living inside of you, shining the light on my face. Tonight. Oh, hey, yeah. 音乐来自于 DJ 制作人 Frank Breeze I'll be there and back to the future 那其实呢 Back to the future 一直是有很久以来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部电影的三部曲 Back to the future 能够让我们回到未来听到这里的确有一种能够通过音乐让自己过电的感觉不知道朋友们是否喜欢这样的音乐当然我们也是邀请各位听友们能够马上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常先生常先生声音的声回复歌单查询我们的歌曲列表我们按照播出顺序已经为您排好了不知道朋友们是否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歌单去获得到更多的音乐资源和音乐的一些怎么讲叫做转发也好还是收藏也好这样的一种服务性的体验呢、啊、希望你能够来喜欢吧继续关注好音乐电子音乐内容是在节奏驾到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稍后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